香港人网音乐癖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ki 石永利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《芭比雪》。这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啦，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啦，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，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啦。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，不需要太 care 人家讲什么东西啦。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呢就是徐浩和 Wendy，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、做新人的时间，歌词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，很符合我，很喜欢、啊。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，即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，大家又很喜欢看。如果套落我身上讲，我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，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的，但是、很可惜，即传媒是即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，所以这首歌正正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。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啊，逐步逐步咧，我嘅新歌咧就会同大家面世噶啦，嚟紧都会有一首快歌啦，咁大家拭目以待啦。香港人网音乐癖好，我系 Suki 石永利。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。 港英旗出嚟喺度踐踏 按照基本法23条咧，呢个属于叛国分裂国家嘅行为，一定要立法制止。 如果你要我承认一党专政嘅共产党先至叫中国人，我宁愿唔做中国人。我系香港人， 我系香港人网。 色财气，主持郭兆明博士。 喂，大家朋友好， 大家好。 阿大猫有乜嘢节目啊？ 今晚唔系啊，我多多同你讲下古仔先咩？通常都有讲古仔讲噶喎，开头嚟讲古仔先啦。 我讲古仔啦。 系咯。 喺呢个明朝时代咧。有个秀才，上京考试，未考试之前咧就夜读，写啲文章，写写下咧，有只乌蝇咧就跌咗落去嗰个墨砚嗰度。咁呢个秀才好心，就慢慢咧揾支笔咧就拖引咗只乌蝇咧就拎撩翻佢出嚟。搵出嚟咧就不得止，佢仲搵一个杯仔，搵啲水咧就饮咗走啲墨汁，咁啊摆埋一边，佢擎光咗，佢飞咗，冇打死佢，冇打死咗。过咗个时间咧，呢个秀才好无端端咧，喺一次夜游，翻到酒店时间咧，踢到个尸体，就俾嗰啲夜巡啲看更见到， 就当咗佢系杀人。咁以前你知道嗰啲官府衙门咧， 我打成招最叻噶嘛。 系啊，等于而家你美国都系噶，你唔好话讲以前，我而家美国都系噶， 都系 一样。譬如你想整蛊人害人咧，系好容易嘅。 哇！美国最讲人权 嘅 咩？ 冇噶冇噶，搵把口讲嘅，全世界、 哦、原来系 衰过共产党。 人 譬如话你阿租有一日你要去美国，如果我想害你咧，后、你上个机。我揿几个 SM 俾你个手机、我留低一个中东嘅电话，地区嘅，明唔明啊？ 咁你唔使落机啊？ 咁跟住我掟多个 message 去美国嘅任何一个单位啦，入境处好，美国嗰啲警察部啦，啊即是我收到消息说有一个亚洲的女子戴眼镜点点、同中东某方面有联络，那他就引用那个反恐怖条例，就不需要律师都不给你见，即刻扣留你。我记忆中有个朋友的朋友、扣押了五年，第五年唔講事啊！喺五年期間咧，你好多你講唔出嘅迫害啦。最簡單啊，譬如話你普通亞洲人掟你去啲黑鬼倉，你都死啦！你個 lock pad 開花啦， 冇硬啊！ 好啊，到佢捱喺第五年咧，佢冇審佢，俾份聲明你簽。嗱，你簽咗一份嘢認咗咧，我哋即刻放你。 咁嗰份咩嚟嘅？ 咁你咪话你系认罪咯，同我啲集团有关系嘅。而家我悔过啦，你唔认咧，继续摆咯，系嘛？佢唔需要经审讯。 哇！你连律师都冇得请。 冇嘅，冇嘅，冇嘅。所以咧就话呢个事实嚟嘅。另外喺澳洲，我哋有个人都系有咁嘅事。搞到好大件事，因為佢喺澳洲有生意做嘛，所以而家嗰啲咁嘅叫做民主霸權嘅國家，又有佢另外一套好犀利。 所謂人權都得個 講嘅。最簡單，我哋以前喺泰國，我哋喺度開嗰個財軍會議，同埋減少嗰啲行務嘅會啊，或者嗰啲交流啊，即係為咗個亞洲和平啊，大家點樣？隔篱台啊，倾买卖军火咯，自己啲马仔系嘛？即系我同你喺度成班喺度倾，啊！但自己僆喺隔篱台啊，交收买卖军火啊嘛，系咪啊？唔使食饭，因为个世界唔可以和平噶嘛。世界和平咧，就有几个国家都唔掂啊，即刻做乞衣。 唔掂啦， 苏联都唔掂啦， 苏 联都而家啲中国都有问题啦。而家中国买啲次货，买啲次货嘅武器。他不是买啲强悍的武器，所以世界没人想和平。因为当年我在911，我啱啱西安，911出事，我即刻直翻去飞去北京。去到我哋嘅一号人物，他很忙啊。咁一号人物咧派咗佢做亲信见我，咁啊，即系我俾一啲意见佢啦，要同美国嗰方面点样讲啊，即系对个世界有和平。但个郭先生大老板话我哋唔讲得，第二朝同我讲，佢最好你同美国讲，咁我咪打份公文俾美国，佢费睬你啊。跟住我同啲亚洲另外啲国家啲 friend， 喂，佢睬都唔睬，佢梗唔睬你啦，都冇人想和平。如果佢想和平嘅，佢唔会将以色列摆喺嗰个地方立国啦，系嘛？拣第二个地方啦，佢特登拣翻个地方俾佢喺度。建立国家咁啊，实打紧噶， 根本就等你打。 好啊，咁呢个秀才咧判咗我不打成招啊。 要借我用乜？ 咁话佢要抽决，喺抽决之前斩首咧，嗰、那个原官一定要写多份公文咧，去俾巡案或者俾知府，再呈上上级嘅，掟翻落嚟咁啊，执行死刑嘅。到佢写嗰份公函嘅时间咧。一落筆有隻烏蠅飛埋嚟， 溫住佢個筆尖，佢落幾次筆咧都係咁。咁啊事有蹊蹺啦，咁啊搞到喂喂冇理由啊咁邪嘅。 咁邪。 咁啊寫唔落，寫唔落咧就成晚瞓唔著。嗰、那個員工咧即係成晚瞓唔著。因为听见那个犯人在堂上是成日都说冤枉的。他都一念之人了，那个员工都叫了一个好官。 不算 虽然或者自己就判错了，不打成招，即是下面的人不打成招。如果真的冤枉的，不妨拎出来再审，根据他的口供重审。重审之后破了案，这个秀才真的放咗，放咗之后再等过一两年考试咧，佢又中咗嗰个中试。咁而嗰只乌蝇咧，当日就系佢一念之间救佢。呢个系一个好有历史性嘅故事嚟。好啦，咁啊涉及近代一件事啦，那个因果。 嗯， 有关系到他救只乌蝇都有只乌蝇救回他，但有人呢不救人，那个结果很神奇。我有一集好像提过印尼的大巫师的，我成日想话见呢个大巫师，但都好即系都好冇彩数啦，到而家都冇办法见到他。我朋友未安排到，我知道呢啲人系好难见到。但我真的想见这个人，因为我要引证一些东西。为什么他这么令我要见他呢？他有两件事的。第一个是涉及因果的问题。 因果。 因果呢是我一个姓李的学生跟我说，因为我跟他来印尼的时候看那些金矿啊，日开采的金矿啊。他有一个金矿主开了十几年，有外国投资，赚很多钱的。赚很多钱呢，他有一天就有个矿工的妈妈急病入医院，他就跟那个老板说，你借一年粮给我，我分期还给你，我现在讲完笔钱要救老母，他要给钱先做手术，你不把这钱没人跟你做手术。但我老闆不肯呢，那就死了，救不到。救唔到佢，好伤心啦！你咁啊，唔做份嘢，翻屋企执葬啊，喊，同啲亲人讲啊，同个村啲人讲。咁个村长咧，就同埋叔伯父老开始话唔公道喎、啊。呢、這个人喺我哋个村度啊，开金矿喺我哋嘅地方搵唔多钱，咁啊攞，因为就算你一年人工都唔系好多啫嘛，佢啲人工好紧命啊，一两即系一二百蚊美金一个月系嘛？咁咧就开会决定咗咧，就揾呢个大巫师，同叫呢个大巫师咧话呢件事俾佢听。大巫师咧，哇！佢咁样，我哋都有一个对付呢个人嘅方法，即系佢有一个理由。 点对付咧？施佢巫术啊，还是光头啊？ 咁啊，大巫师集合咗嘅一啲弟子咧，就开坛作法，三日后，那个矿主啊，即系原本挖开金矿嗰啲地方咧，一啲金都挖唔到出嚟，连金沙金粉都冇，乜神奇，一路挖全部冇晒。原来个大巫师咧系施术咧，将个金矿移走咗去第二个地区。即系唔喺佢嗰个划线嘅范围，佢哋政府有条线噶嘛，到边度边度系你嘅，你个开采权啊，移歪咗个金矿。咁我同阿李先生讲啦，喂，唔系咁犀利嘛？ 唔犀利。 古时我听过。 半山填海。 系啊，即系呢个你转移四大咧系唔容易嘅，即系我哋知道系有呢个功，喺现代咧系唔简单。 啊，现代仲有。 咁啊好啦，我话喂，我见呢个人。咁好啦，我嗰个学生姓李同我再讲咧，佢我都怀疑啊，佢第二件事咧就佢自己亲身睇到嘅。佢有一次同咗成十几个人落去拆陷啲金矿地区， 临走嗰时咧，架直升机坐唔到咁多人。去嗰时佢哋各各去噶嘛，我哋几时喺边度集合咁去到话去咗啦。 系啊，翻嚟。 咁佢系坐直升机去啦，啲人喺度等佢啦。翻嚟咧架直升机坐唔到咁多人。好啦，咁翻嚟夜晚要食饭要开会，点样再埋尾噶嘛？倾一啲细节啊嘛。咁其中有嗰几个七八个人咧，佢唔紧要，你哋走先得噶啦，我哋最多迟你过嚟两个钟就到啦。佢心又好神奇。你冇咩理由喎、啊，冇理由你 识飞啊？ 系咯，咁咪唯有都上直升机咁咪翻咗去 谢加达， 翻咗去，真系两个钟头到咧，嗰班人到啦。咁我喺食饭时就问佢，佢话原来咧个大巫师咧系减人教嘅，减人教咧，佢可以将嗰个距离咧缩短咗嚟行嘅， 缩地成寸。 系啊。嗱，《縮地成寸》你听过啦，系我哋中国小说。呢、 這个 有嘅，唔系作啊。嗱，你讲错啊。佢分别边度咧？我细伯同我讲个日本时代。俾日本仔追杀，佢自己中咗枪。佢个同袍咧，佢话你我孭住你啦，你眯埋眼。佢中咗枪啦嘛，日本仔追杀啦嘛，佢咪嗱你眯埋眼，你孭住我孭你走，但你要眯埋眼啊，你千祈唔好开眼，任何环境你都唔好开眼。咁我细伯嗰阵时咪眯埋眼，咪有佢孭住走，一阵哇好似狂风咁，走到快到咁，到开眼咧都十分八分钟后一开眼咧，佢哋开眼得啦，打开眼得，停咗喺度，走过咗几个山头， 十分钟八 都唔走几个山头，走咗几个山头，好啦，咁喺嗰几个山头之后啊休息，敷上个瞓醒觉，第二朝。孭佢呢个同袍，佢喂唔该我，你同我行翻去原有地方，由头再行翻一次，要还嘅。我哋中国嗰个缩地成寸，你知唔知啊？正话你讲嘅缩地成寸咧，喺日本仔时代喺我国嚟发生，系我细伯嚟嘅，佢唔会讲大话，但系要还嘅喎。 要还？ 系啊，即系你要由头到尾行一次。咩？但印尼个巫师唔使还啊嘛。所以咪得人惊咯，所以我咪一定要见佢咯，我一定要见呢个人，但到而家都未有缘分见到啦。 咁啊，呢啲好讲究。 咁咧就话你讲究我哋正话讲嘅人生咧，就话等于而家你香港有咁多发咗财嘅人，我哋上集讲嗰啲医疗器具啊，我哋都话要买多医疗摆个市场，呢啲有钱都做到噶嘛。 对啊。 他们很容易做的嘛，他们那么多商场，那么多地方收租，你放一些测试机，免费和检查免费性，是吧？他们做到的嘛，都没人做的。因为为什么没人做呢？他没有名字贴在那里嘛，什么人学校什么纪念嘛， 什么纪念， 是啊， 什么纪念。 但反为呢，同埋有人还有一些社会的制度啦，但反为我这次在邓小平家乡呢，就快了。一拍板，我哋送咗几部，即刻现场俾佢嗰啲卫生院，系啊，好快，变咗即系我解释俾政府听啦。你中国人穷咧，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屋企人唔病，就算香港都系噶，你有啲拖住你嘅症状，啲药好贵，睇医生好贵，拖到你要借钱噶嘛，系嘛？你医院啊，如果你有啲住私家医院，咁你个月都几千蚊入。起码几千蚊人，一个月十几廿万咁啊，万咩？如果再贵啲就不得了， 好犀利噶！ 如果你冇保险买添，所以咧佢会依穷你一个家庭，死咗之后仲要使一笔钱，呢个系我哋中国人穷嘅原因嚟嘅，所以都几论尽。但系佢哋啲人唔做嘛。但系有一个好消息啊！ 咩好消息？分享一下先，大家。 嗱，我上集讲咧就话有间铺咧，我系租廿八年冇加租啦。其实我仲有一间又系。那个二十年在铜锣湾千二尺， 铜锣湾千二尺，天价 六十尺门面，我二十年来没加租又系。咁而家咧，因为我收翻嚟咧，做一个健康中心，免费帮人检查测试，就订咗啦。我呢机我订咗俄罗斯嘅磁力共振， 磁力共振。 我而家帮啲网友啲长者啊，佢哋啲人嚟到测试嗰个咧，就嗰个咧就量子磁场共振嚟嘅。但系而家我再订嗰啲咧就磁力共振嚟嘅。 佢去到90%嘅准确。而家我哋嗰个70%多、80%，喺医学上嘅检测咧多一度都不得了嘅。好啦，咁我磁力共振调查咧，香港原来好贵噶嘛，而家政府要排期3年，普通咧都要7,000-8,000元嘅。如果全身嘅磁力共振仲贵，但系我整招咧，60岁以上家境有困难嘅全部免费。60岁以下嘅收翻你300-400元，咁啊顶冧晒嗰啲化验所噶啦，等你医生冇得作怪啊，系嘛？ 嗰阵就多啊，多爬你嗰度。